微风吹过城市每个角落，尘埃飞过。

我的影子，陪着我一辈子，分享我所有的酸甜苦，用时间换取你微薄的幸福，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。

去你呀，不会停到把梦想找到，要过得更好。我不执着等待的眼里，

很想爱他，但是理智在敲诈，退出可以解围吗？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？ 两个人

己，我总是说我们只是商量和气，你的离去不是放弃、哦、我的爱渴望新剧情，我总是说 你眼睛会笑，弯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，是否 孤单的感觉。